锵锵三人行，大家好，徐老师，这位嘉宾反映我有多么心向党中央。中央党校的社会学教授靳威教授，哎呀，幸会幸会幸会。 啊，老豆，幸会 幸会， 久仰了。 哎呀，我是没去过中央党校，学习学习，联系联系，咪西咪西， 马上用上了。 他是真给那大干部们上课的， 而且研究这个党对艾滋病的这个战略策略的问题， 是这样的。 这说明我党对艾滋病真的重视，就是高级领导干部他要讲课，就艾滋病防治策略。 对对对，我们是从政策、策略、法律这个角度啊，就是他的社会原因导致艾滋病出现了这样的这个社会根源。另外呢，艾滋病出现以后会对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据说他们对于这个扫黄跟这个性工业跟这个艾滋病也有判断。 是的，是的。普通大众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层面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是这个知晓率很低，相关知识的知晓率非常低。第二个就是因为无知导致的歧视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么这个歧视呢，它就会产生一些个人行为，比如说北京有一句话叫做自己得了就自杀，邻居得了就搬家，啊，他害怕嘛，恐惧嘛，啊，恐惧。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中央党校面对的这些人群，中央党校的学员也好，这个省级的这个党校的这个学员也好，他是决策者，他的身份很特殊的。 简单的说，他们认为性工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 性工业，你用这词儿，可能他们不认同，他们不认同啊。 那他们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 这个、 他们认为中国没有性工业， 没有， 对不对？ 他们知道有，他们承认。徐老师，您不要低估我们的领导干部。 我哪敢低估，我无限崇拜啊！ 我跟您说吧， 他们认为有没有性工业？ 有， okay、 有。他们不认同的是你用的这个词“性工业”这个词啊。他们用的比如说卖淫嫖娼、 色情 啊，比如说这个用的是这个，比如说性交易。他们用的是这种词儿啊。你比如说我们在讲课的时候用一个词儿叫性工作者，他们对这个词儿就不太认同。那也就需要解释，就性工作者既不是褒义也不是贬义，更不是说这个工作是合法的工作。 那说现在说这个艾滋病的危险就是性接触的在上升，特别是人们谈到这个小姐啊什么的，他们这个从领导干部角度怎么来看这个 事？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觉得是这样。有两种观点啊，有两种观点。那么一种观点呢，认为呢，就是应该学一些先进的管理方式和管理的经验。 管理什么？ 管理这个小姐啊。 哦，管理 性工作者。 管理 性工作者。 但他不承认有，他怎么能管理？ 要登记吗？要登记注册管理？ 没有这个很具体的，但是他有一个选择的趋向，就是说现在这样就是失控。失控，就是说我们既把它放到一个灰色的地带啊，灰色的地带就是说它是不能见光的啊，但是呢它又实实在在的存在啊。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他是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啊，实实在存在。那么怎么办呢？他们觉得呢，就是比较好的办法呢，就是面对现实。邓小平啊，或者是我们老一代， 面对现实该怎么办呢？ 实事求是一个办法，就是用管理的方式。 可是你既然是非法的，你怎么管理的？人都不见了， 这个 能叫他们来打针吗？你说 不要给领导干部施加压力。 是这样，徐老师，不一定。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大，你要 是 不当它存在，你怎么管理？ 这是一种观点。 那我们没有大气污染，我们怎么来治理大气污染？ 这是一种观点，就是要用这种管理的思路来对待这个我们社会当中的这个特殊的问题，这是一种。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呢，认为就是要加大扫黄打非的力度，也不是消灭，就是说至少要遏制这种势头，不能让它无限的蔓延。 遏制得了吗？ 无限的蔓延，可能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相对来说是它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的。 反正说这个问题， 但是 感觉 有 点有气无力。 没有， 有点为难金教授啊。 不是。 行，党校的这个是正确的。 没有，文涛是这样的，我告诉你，这里头有一个治根还是治本的问题啊。我不说有气无力，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啊。一种就是说我们要动脑筋，怎么样来管理这个东西啊，不能让它失控。另外一种呢，就是说呢，还是沿用的过去传统的一些思路和方式，就是说加强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力度，扫黄打非嘛啊，就是要通过这种强制的方式来遏制这个力度，这是两种不同的选择。 啊，两种不同的选择。 领导， 哪一种他都是他有他的这个理论。 就是这个还是在一个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了。 对， 对 对， 咱们也是别太为难人家金教授。 没有，我没有觉得被为难。 我没有啊。金教授，谈谈您私人的一点问题 啊。 最近您也有争议啊，说是打官司，他抚养一名艾滋孤儿，结果呢被这个媒体啊把这个孤儿的这个样子照片登出来，他就打官司打赢了。赔了20000块钱， 对， 听说 赔20000块钱， 听说花了多少钱？ 不是，听说这场官司，这个你的感慨是想起了崔永元打官司的一种感慨，他是怎么说的？ 啊，他劝告全国人民不要再去打官司。 哎呀，错。 啊，因为 哎呀， 徐老师，因为您没生活，您没生活在大陆，是这样的，在中国打一个官司需要非常高的成本，时间成本、精力成本、经济成本和情感成本。 嗯， 就打官司，在中国打官司这件事情，无论您把它想的如何的坏，想到这个后果如何的消极，到您自己真的亲身去经历的时候，远远超过您的预期。 其实打官司在其他的国家，你在香港、在美国、在很多地方都是这样，无限的心力、财力赔进去，很愤怒，什么事情都不放。但是问题是，他有个补偿，万一我赢了，他的补偿额是很高的。 嗯， 这样才有动机可以打。 是 要是早知道20000块，你打什么嘛？但是人家要是赔你200万，你中间花的你就补偿回来了嘛？ 啊， 所以为什么在外面你可口可乐里边吃到一个苍蝇，人家赔数千万、上亿的赔款？明白没有？但是他这个赔款不是说为了你这一罐给你造成的健康。 我跟你讲，从个人来说是不值得。 嗯。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呀，这个法治建设哈，它不是靠新条文的制定，它就得靠打官司。 没错。 所以有些人说我打这官司好像得不偿失，可是实际上我在帮助很多人等。 案例呀。 对呀、啊。对，案例法律是靠案的，所以 说容易， 你这个贡献是大的。好，哎，这样，这个也有人说你打这个官司是为了引人注意，啊，是为了，甚至有人说作秀，现在什么都说作秀。这个艾滋孤儿，你对他的痛苦感同身受，可以给我们谈谈吗？ 第一，就是觉得非常焦虑，他不愿意他的这个孤儿身份暴露，更不愿意他艾滋孤儿的身份暴露。因为 他不是什么携带者， 健康的孩子， 健康的。 那么他暴露了以后，对他有什么实际的后果？ 会啊，如果他的老师、同学和同学的家长知道他是一个艾滋孤儿， 可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病的。 是的，是的，即使他是健康的，那么他这个身份，特殊的这种身份，艾滋孤儿这种身份，就有可能让他失学。 失学？ 失学就是他 谁不让他上？ 没有一个学校会同意，没有一个学校接他。 有这样的事情 啊？ 那文革时候地主狗崽子上学还得上呢，对不对？ 现在我跟您说，徐老师，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是很多孩子就是父亲或者母亲被感染了，那么 小孩就被排斥出教育了。 是的，在中国这个他不是一个个案， 有些 他不是个案。我跟您举一个例子，这个我们胡主席2004年的时候，去这个医院跟患者、感染者握手啊，对中国艾滋病的这个防治进程啊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呢，跟我们胡主席握手这两个病人是山西闻喜县卖血感染的患者。在我们媒体上就等于就曝光了。 对。 那么他们还没有从北京回到山西，两个家庭就陷入了生存危机。 有。 这个他们当时为了治病方便，就在县城边上租的房子，房东赶他们走，然后他们的太太上街去买菜，人家不卖给他们，啊，这个不，反正就是谢绝。他们的孩子被学校的学生追打，你们家艾滋病，把他的孩子坐的课桌椅子从教室里扔到教室外面，啊，这两家的孩子有一个10多岁的孩子精神上没法承受这个，走了。离家出走， 就是胡锦涛握过手的这个病人的孩子。 对，是的，这个事情是中国青年报，他有一个以前有一个专栏专门报过的这个啊。 所以啊，这个这是 妇联管的事情， 这挺难。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再谈谈这个问题。我还有故事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说起来，见到这个靳教授，我也很惭愧。有时候你在媒体上说的话我也看到了，说是说有些主流媒体经常是 平常不提艾滋病，到每年十二月一号前后狂轰滥炸。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这个日子， 到了狂轰滥炸的时候了， 很惭愧。 有一天炸总比一天都不炸好吧？ 对。 不过他刚才讲的事儿让我想起，就狂轰滥炸呀、啊，我不是看了很多东西。嗯。我看见最近也有一个挺有名叫化名啊，叫孟林的。 啊。 这是写篇文章叫面具。 嗯。 你知道，就是你会了解到他的一种生活。长期以来，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他双重身份，别人不知道。他去做生意，他一种曾经早期他处于什么状态啊？一边拼命做生意挣钱，是为了给自己买药，不断的换药啊，因为药也很贵。他处于这种生涯，那他能不能谈恋爱呢？他跟艾滋病病友一个女的谈恋爱，可是这种恋爱爱的好苦，因为说真要是说睡到一块能不能呢？我才知道原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有两种不同的感染类型啊，你们可能还会出现交叉。 毒株不一样， 这毒株不一样，也会出现交叉感染 啊。 对，所以说呢，他们长期打电话， 这叫同病相怜也难呢、啊。 诉衷情，靠着打电话谈恋爱、 哎， 然后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一个消息，他的这个女朋友，他得艾滋病之后，他爱上的这个女朋友 跳楼自杀。 哎呀， 他听到这消息的时候，我正好在他旁边，我们在一起开会。 你认识这个人？ 我认识他，我们在上海参加一个研讨会，正好我就坐在他旁边，他就接到这个电话。然后这个马上就这个神色大变啊！后来第二天我们去参观嘛，在车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知道我昨天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吗？我的女朋友跳楼自杀了。 哎呦，现在这 而且跟我讲就说这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才貌双全 啊、 嗯，非常有才，琴棋书画都很都 我 都很精通。 我有个朋友，他说他要写个小说关于艾滋的， 嗯， 然后我不知道这个是真，那是他真的还是他假托的这个， 嗯， 他的问题就是说怎么通知，就是说 对方 不是单单是一个对方的问题， 嗯、 他查出来阳性的时候， 嗯、 医生告诉他，那主人公哈，我们现在假定是这个主人公， 对、 嗯， 医生告诉他你可能两三年了， 哦， 他一想这个两三年连里边他也没结婚嘛， 啊、 嗯，他有好几个朋友。有的准备要结婚，有的没成功，有的已经分手，有的可能一夜情，都是很好的。他不是一个什么生活很放荡，但是你想几年嘛，一个成功的一个事业的一个人、 嗯。 他说我怎么通知这些都是我爱的人？我怎么跟人家打电话？你想想看，你怎么来跟人家说？你说我亲爱的、 嗯， 我阳性了，你去查查吧。嗯、你谁受得了？ 嗯嗯， 第二个选择他就说、嗯、我就索性不说了、嗯、这事就是说他到时候他病了他让他自己发泄， 嗯， 他就那就因为据说他这个潜伏期呢也看不出来很长，你早通知他精神上早崩溃， 嗯， 那你就是阿 Q 的方法了， 嗯， 那这个又觉得是不是对得起他 啊、哦、问心有愧， 哎，最后你知道他想个什么、嗯、想个什么方法，讲个就是说假装说有一个什么一个 package、 啊、 就是有一个便宜的体检的一个信用卡送的一套、 啊、 是有这些套餐的、 啊、 包括这个的、啊、就介绍给他，就是意思说这个很合算呐、 啊 嗯， 这一个什么东西啊，就是哄他去做一个检查、啊、但是并不告诉他、啊、他自己有事让他去做个检查， 煞费苦心啊， 而且有好几个你知道，而且这个里面更复杂的问题在哪里、啊嗯、他还不知道他的来源是哪个，那也许就是这其中某一个是、啊啊是从他那里来的， 这个东西、啊、 你想这个完全是个人道悲剧啊， 这个艾滋病的这个无知导致的极端的歧视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假如窦文涛你哪一天去验血、 哎、别讲 了，医生通知啊，通知就是说你是阳性，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你的生命是暂时不会完结的啊，因为不同的渠道它这个潜伏期有些是相当长的， 是 现在全世界发现有一例啊，就是潜伏期已经18年了，没有发作。 嗯， 而且是从查出来到现在已经18年， 这18年是什么人间地狱？ 还没有发病，所以说潜伏期是很长的。所以他的这个就是肉体的生命，我们说这个肉体的生命、生物的生命不会马上完结，但是社会生命，就是人的这个社会知识系统会非常快的崩溃。 你就面对、 啊、这是最惨的， 你看 就是 有一个崩溃的例子 啊， 我就昨天看到一个那个高耀杰写的那个博客， 嗯， 他就说现在社会上危言耸听、 嗯、 都说是到处打艾滋针的嘛， 嗯， 他去问一个 嗯 打艾滋针的一个人、 嗯、 这个人说我在医院里是输血， 嗯， 给我感染了， 嗯， 他说我不怨我呀，这个事情他认为是你医院的负责呀，或这不怨我，而且但是事实上是我得了这个病之后没有人理我， 我们家里人 然后他就要向社会 谁也不理我 走极端嘛他就 对呀、 这叫反社会、这标准叫反社会 对对对 那你想想现在多少人、我们你讲天呐可是你现在在网上你看看多少人提出这样的口号我死我也要他跟我一样死 哎呦这个不能虚他这太可怕了 不过是这样 有 是这样这样徐老师是这样的就是 这还不普遍吗现在这种、 是有但是是这样的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啊这个对走极端报复社会这样的现象和问题要正视 有法律制裁 要正视要重视 没法 但是呢不要过多的渲染、不要过多的渲染、渲染的会有一个负面的效应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对这个就是恐惧更严重 我就觉得比如说对于这个能活现在知道能活十年二十年的人来说、你设身处地那这个人生这涉及到一个人生观的问题了 对对 啊这好像是一步步在步向死亡、但实际上身体又如常 是 但是实际上别人又歧视你 对 对 那么你说你怎么打发这个怎么过前有涯之生啊 是的尤其人性当中有些恶的东西会极端化 不过你的官司打赢了说明正义还是对就是这样的歧视是不应该存在对 不 对不 存在、对我 虽然只赔了两万块那两万块是谁赔给你的 不重要报社 报社 主要是报社的错误 啊报社因为报社你有这个你要审啊这个稿子这么大的照片20×20这样的一个脸部特写照片登在第一版上而且把这个标题他的这个艾滋孤儿什么什么大字标题下面就写了这个孩子的真名什么什么泪水不该属于这张脸就把他的名字写上去而且这就是这样的报纸就是这样的写 他说他是好意的 他是好意他觉得 错是错在外面的反馈对不对 他觉得不 那我问你他如果在报纸上说这个孩子是 negative、他不是携带者那这是算 官司应该打赶他出去的那个学校中国真是这样就是 不是是这样的 病在根上抓叶子 不徐老师是这样的 愤世嫉俗 不是 这么回事 你觉得这个记者没有错是吗 我不是说他没有错但最错的是因为报社只是说这个人不应该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对不对对不对但不公平来对待他 我明白你的意思 对不对 你要告学校你不是说去告这个歧视的社会 徐老师， 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 公民有权利，公民对自己的肖像、隐私是有权利的。我的肖像，我的隐私。 我知道你这个也有权利，但是你不是在一个主要的问题上在告他。 那么普通的公民，你暴露了我的隐私，暴露了我的肖像，没有得到我的许可，我也可以告你的啊。那么在这个孩子这个特殊的个案上，就是因为他有一种特殊的身份，所以他的这种特殊的隐私会造成对他造成特殊的伤害。 所以我现在倒有另一种观点，我觉得打官司是社会公益事业。 对， 就是说啊，法治建设呀、得靠案子。 谢谢。 咱中国人， 谢谢。 香港吧，就有法援处。 就 任何人你想打官司，但是你没有钱，他们一审查。你这个值得打政府就给钱帮你打官司 就你到法院去你要打这个官司要给法院交因为他有行政成本有办公成本啊那么这个诉讼费呢是输的一方来出但是我请律师律师费对方是不出的 肯定是得不偿失但有的时候啊一个人干得不偿失的事情他未必是想着他自己是吧咱们去一下广告 谢谢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我还看到一个学者在呼吁说我们为什么不干脆把各种途径会感染艾滋病的概率如实的告诉公众我有点听不太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我那天看张可大夫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现在全中国的这个血液比如说我去医院输血究竟是不是100%的这个血液安全他说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啊应该说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他提出一个又把我吓一跳他说啊有一个东西叫窗口期 对 就说这个你感染艾滋病最初 三个月 这个窗口期的时候你就是到血站去验不出来的 而且你可以捐血或者献血的 啊查不出来 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 所以血库里面也不能保证100%的不当然这个话我们不应该说的吓死人了 这是吓人 这个窗口期是就是全世界都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它是这样就是检测啊它是检测你有没有抗体就是 HIV 这个病毒进入到人的身体以后人会产生抗体 但是在这个窗口期的时候呢，抗体它的浓度不够，就是还检测不出来，要过了以后才能检测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里头已经有病毒了，而且你已经会传播这个病毒，会传染给别人了。但是做任何检，就是做这个抗体检测是检测不出来的。 你说 那我们到医院敢不敢输血啊？ 当然你 最好不要输血 啊， 最好不要输血。最好不要输血，就是我当然我不是 这样说呢， 他的意思是在医疗允许的情况下能不输尽量 不 输，别 输。另外徐老师，我跟您说啊，当然我不是医疗专家啊，这个应该听这个医疗权威的。 对对对。 但是因为我从2001年开始关注这个问题，我也看了很多的资料和信息。那么是这样，就是现在像北京有一些大医院，它可以自体输血，就什么呢？比如说我下个月要做一个小手术啊，那么我就可以先到医院去把自己的血先存到那里啊，因为我现在还是身体是正常的嘛，我可以比如说拿出来500毫升血存到医院里，然后这500毫升血呢，在我下个月动手术的时候就用我自己的血。 哎，这我去医院说这是我的啊，这只给我用。 可以这样，可以这样。 哎，就是像我刚才提的问题，它各种各样，其实人们确实是关心各种渠道，比如说好像说比如说约翰逊， 嗯， 我好像没怎么听说，好像他老婆就是没事的。 是这样的，一个呢是在如果在过夫妻生活的时候用安全套，那么基本上是可以避免传播给配偶。还有呢，就是我们湖北有一个著名的大夫叫桂希恩啊，他也做了很多调查，也有的夫妻就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不知道配偶已经感染了，无保护性的来过夫妻生活7-8年，但是没有传染。 哦 啊，没有， 那就说明这个性行为它的这个危险性有多大呢？ 按专家有不同的说法了啊，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如果有性病，或者是有这个在这个性生活的过程当中啊有破口和溃疡，那么就非常危险。但是正常的夫妻生活大家都知道它是比较比较正常的一种方式进行的，所以可能夫妻生活如果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的话，可能会相对来说危险性小一点。 1954年这个避孕套的发明是人类伟大的成就。 对对对，所以 还得回到 还是安全套万岁。